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四集。彭元太太，你平常都不出来看店吗？ 因为电影的事我都不懂。 同源弥生子回答的声音很虚弱。 昨天你出门了没有啊？ 没有，我一整天都在家。 一步都没有出门吗？也没去买什么东西？ 嗯。 弥生子点了点头，然后一脸疲惫地站起来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可以去休息了吗？我累得连坐着都不舒服。 啊，当然，不好意思，您请休息吧。 弥生子脚步踉跄地脱了鞋，伸手扶着左侧拉门的把手把门打开，里边是楼梯。原来如此，替元这才明白那扇门的用处。弥生子上楼的脚步声从关上的门扉后传来，当声音消失之后，替元来到了松浦跟前。 同源先生没回家的事，你是今天早上听说的？ 是的，我和老板娘都觉得很奇怪，也很担心，结果就接到警察的电话。 想必很吃惊吧？ 当然呢，哎，怎么会呢？我还是不敢相信，老板竟然会遭人杀害，一定是哪里弄错了。 那么，你完全没有头绪？ 哎，哪来的头绪呢？ 可是你们是做这一行的，上门的客人也有千百种吧？有没有客人为了钱和老板发生争执？ 啊，当然，我们是有些特别的客人，明明是借钱给人，反而被怨恨，这种事也不是没有。但是，哎，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要杀老板。 松浦回视替元的脸，摇了摇头。 我实在很难想象。 嗯，也难怪。你们是做生意的，不能说客人的不是。不过这样我们就无从调查了。啊，如果能借看最近的客户名册，对我们会很有帮助的。 名册。 松浦为难地皱起了眉头。 一定有吧，不然就不知道借钱给谁了，也没办法管理典当物品了。 啊，当然，名册是有的。 不好意思，跟您借一下。 替元伸出摊平的手掌。 我把正本带回去，复印之后马上奉还。啊，当然我们会非常小心，不让其他人看到。 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。 那好，我在这儿等。哦，可以麻烦你去征求一下老板娘的同意吗？ 嗯。 松浦皱着眉想了一会儿，最后点了点头。 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东西可以借给你们。但是请千万好好保管。 谢谢谢谢。哎，不用先征求老板娘的同意了吗？ 应该可以出借，回头我再告诉她。哎，仔细一想，老板已经不在了。 松浦坐在椅子上转了90度，打开身边的文件柜，里边排列着好几份厚厚的文件夹。正当替元往前探看时，眼角扫到楼梯的门无声地打开了。他往那边看去，心头一震。门后站着一个男孩，10岁左右，穿着长袖运动衫、牛仔裤，身材细瘦。替元心头一震，并不是因为没有听到男孩下楼的声音，而是在眼神交汇的一刹那，被那个男孩子眼睛里蕴含的阴沉黑暗所冲击。 你是同源先生的儿子？ 男孩没有回答。松浦回头说道： 啊，是的。 男孩一言不发，开始穿运动鞋，脸上毫无表情。 小亮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今天最好还是待在家里。 男孩对松浦的询问不加理会便出门了。 嗯，真可怜，他一定受到了不小的打击。 哎，也许吧。不过 那孩子有点特别。 哦，怎么说？ 这个我也说不好。 松浦从文件柜里取出了一本文件夹，放在替元面前。 啊，这是最近的客户名册。 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替元收下，开始翻阅里边一大排男男女女的名字。他眼里看着资料，心里回想起男孩阴郁的眼神。尸体被发现的第二天下午，解剖报告便送到了设于西部师分局的搜查本部。报告结果证实，被害人的死因和推定死亡时间与松野教授的看法大同小异，只是看了胃部化验的相关记录，替原不禁纳闷。记录上写的是未消化的荞麦面、葱、鲱鱼食用后2至2.5小时。 如果化验没错的话，那皮带的事该怎么解释呢？ 替元看着双臂抱胸而坐的钟钟， 皮带孔放松了两扣，一般吃过饭后才会这么做。既然已经过了2个小时，应该会扣回来了呀。 大概是忘了，常有的事啊。 可是我检查过被害人的裤子，和他的体格比起来，裤腰的尺寸相当大，要是皮带松了两扣，裤子会往下掉的，不好走路才对。 钟钟含糊地点了点头，他皱着眉头盯着摆在会议桌上的解剖报告。 如果是这样，替元，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松开皮带扣？ 替元看看四周，把脸凑到钟钟的身边。 我看啊，是被害人到了现场以后做了需要解开长裤皮带的事，然后寄回来的时候才放了两扣。不过寄回来的是本人还是凶手就不知道了。 什么事需要松开皮带呢？ 钟钟抬眼看着替元。 这还用问吗？松开皮带就是要脱裤子吗？ 替元笑得很贼。钟钟靠在椅子上，铁椅子发出了嘎吱声。 好好的成年人会特地到那种满是灰尘的肮脏地方幽会吗？ 啊，这个的确有些不自然。 听到替元支支吾吾的回答，钟钟像赶苍蝇似的挥了挥手。 听起来挺有意思，不过在运用直觉之前要先搜集资料才对。去查出被害人的行踪，首先是荞麦面店。 既然负责人都这么说了，替元也不能唱反调，说了一声知道了，行过礼便离开了。没多久便找到了桐原洋介用餐的荞麦面店。弥生子说桐原洋介经常光顾布施车站商店街那家嵯峨野屋，调查人员立刻前去询问，证实星期五下午4点左右桐原的确去过。桐原在嵯峨野屋吃了荞麦面，按照消化状态倒推，推定死亡时间为星期五下午6点到7点之间。调查不在场证明时，将时间再拉长，以下午5点到8点为重点。然而照松浦勇和弥生子的说法，桐原是2点半时离家的，他去嵯峨野屋之前的1个多小时又去了哪里呢？由他家到嵯峨野屋走得再慢，用时也不会超过10分钟。这一点在星期一便得到了答案。一个打到西部师分局的电话揭开了谜底，来电的是三协银行布施分行的女职员。她在电话中表示，上星期五营业时间结束之前，桐原洋介到过银行。替元和古贺立刻赶到位于近铁布施站南口对面的那家分行。来电的是负责银行柜台业务的女职员，一张讨人喜欢的圆脸，配上一头短发，非常好看。替元他们和女职员面对面的在用屏风隔开的会客处坐下。 昨天在报纸上看到名字，我心里就一直在想，会不会就是那位同源先生。所以今天早上再度确认姓名，跟上司商量以后，我就鼓起勇气打了电话。 女职员背脊挺得笔直。 同源先生是什么时候来的？ 快三点的时候。 来办什么事？ 听到这个问题，女职员略显迟疑，可能是难以判断客户的机密可以透露到什么程度。但是最后他还是开口了。 他提前取出了定期存款。 哦，金额有多少？ 女职员再度犹豫，舔了舔嘴唇，瞄了一眼远处的上司之后小声说道， 100万元整。 哦，替元翘起嘴唇，100万元整，这是一笔不像会随身携带的大数目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